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子佑， 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张，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曼山。 我在建成后的宾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我现在在 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Beijing 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本期节目由外语广播中心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制作。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Peter。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冬奥项目是残奥冰球。残奥冰球原名叫做冰橇冰球，在第一届瑞典恩舍尔兹维克冬残奥会上被列为表演项目，第六届挪威利勒哈默尔冬残奥会上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下面我们就了解一下残奥冰球项目以及呢2022残奥冰球比赛场地国家体育馆。Since its debut at the Lillehammer in 1994 Winter Games, the Paralympic version of ice hockey has quickly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attractions for spectators. It is fast-paced, highly physical, and played by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with a physical impairment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body. 刚才的介绍里面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呢是地名利勒哈默尔 Lillehammer， 还有一个呢是时间，在1994年残奥冰球比赛首次出现在冬奥会上的一个时间和地点，就是1994年首次出现在利勒哈默尔的冬奥会上。还有一个词啊，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叫做 debut、啊、它表示一个人第一次出场 debut， 残奥冰球第一次出现在冬奥会上。 Since its debut Lillehammer in 1994 Winter Games, it has quickly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attractions、哎、吸引人的观众啊，这个词我们今天学一个非常正式的表达是 spectator、啊、它的拼写是 spectator spectator。 另外啊，讲到了残奥冰球吸引人的一个点啊，就是它的节奏非常的快，另外呢它的对抗性非常的强， fast 后面加一个横线加 pace p-a-c-e， 注意一下后面这个 p-a-c-e 呢加一个 d 哈， fast paced 表示节奏非常的快，另外呢对抗性强，用的是 physical 哈，身体的。那么这里面这个 physical 呢不要翻译成身体的了，而表示体育比赛的它的对抗性哈，身体碰撞的频率非常的高，我们就可以翻译成对抗性很强的，前面再加一个副词 highly physical。另外又讲到了这个项目呢由下肢残疾的男女运动员参加比赛， and play by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with a physical impairment in the lower parts of the body。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段里面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词根的这个词就是 spectator，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句，30,000观众哈观看了那场决赛。30,000 spectators watched the final game. Watched the final game. 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句哈、啊，它的意思呢，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体育比赛的这个观众啊不太一样。一部艺术作品的作用啊，在于把它的含义传达给观众。The role of a work is to communicate its message to the spectator. The role of a work. 这里面这个 work 表示呢一个艺术的作品啊，不要翻译成工作了。Is to communicate its message to the spectator. 这里面的 spectator 表示观看艺术作品的观众。A direct descendant of ice hockey, para ice hockey was invented at Rehabilitation Center in Stockholm, Sweden, during the early 1960s by a group of Swedes who, despite their physical impairment, wanted to continue playing hockey. The men modified a metal frame sled with two regular-sized ice hockey skate blades that allowed the puck to pass underneath, using round pole with bike handles for sticks. The men played without any goaltender on the lake south of Stockholm. 20世纪60年代初，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康复中心，一批热爱冰球运动的肢体残疾人从冰球项目中派生出了冬残奥冰球项目。那么一批热爱冰球运动的肢体残疾人A group of Swedes, 注意一下这里面瑞典呢是 Sweden, S-W-E-D-E-N, 那么讲到了瑞典人呢叫 Swede, S-W-E-D-E, 那么这里面是一个复数 Swedes, 尽管肢体的残疾 despite their physical impairment, 仍然呢想打冰球 who, despite their physical impairment, want to continue playing hockey's.他们呢用两个正常尺寸的冰刀改造出了金属框架的冰锹。冰球呢可以从冰锹的下面通过，同时用圆杆的自行车把手作为杆子，在斯德哥尔摩南边的一个湖上不用守门员打起了冰球。The man modified, 修改做一定的改动改变，用这个词 modify, M-O-D-I-F-Y,A metal frame sled with two regular-sized ice hockey skate blades. 那么用的是正常尺寸的冰刀 skate blade, skate blade, skate, S-K-A-T,没有问题。后面这个刀呢是 blade, B-L-A-D-E, 合到一起呢 skate blade. 目的呢是能让冰球可以从冰锹下面通过 allow the puck,To pass underneath, 冰球 puck, P-U-C-K, P-U-C-K. 所以从刚才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残奥冰球是从冰球项目当中派生出的一个项目。A direct descendant, a direct descendant, D-S-C-E-N-D-A-N-T of ice hockey. Para ice hockey wa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ice hockey. 这里面这个词 descendant 它呢如果指人的话呢可以表示一波人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后裔，那么如果指一件事情的话呢可以翻译成他们衍生出来的他们派生出来的另外一波东西用这个词 descendant。 刚才我们介绍了残奥冰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2022残奥冰球比赛的场地国家体育馆。 In 2022,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will be the venue for the para ice hockey during the Paralympics. In its upgrade and reconstruction project, a new ice hockey training hall has been built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main hall. The facade of the training hall is decorated with 863 pieces of ice flower pattern embossed glass, so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is nicknamed as Ice Castle. 2022年国家体育馆将是残奥会冰球比赛的场地，在它的升级的改造项目当中 upgrade 然后呢还有一个词叫 reconstruction 国家体育馆在它的升级改造的项目当中有哪些新的变化？主比赛厅的北侧新建了一个训练馆。A ice hockey training hall has been built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main hall. 另外它的外立面非常的有特色。Facade, F-A-C-A-D-E, F-A-C-A-D-E. 它的外立面由863块冰花图案的压花玻璃装饰。Ice Flower Patent Inbox Glass， 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了。那么后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因此啊，国家体育馆被称为冰堡 Ice Castle， Ice Castle。它的里面啊，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In order to make the ice surface quality match the Olympic standards,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selected the highest level ice making team in China. With the cooperation and efforts of all parties, two new ice rinks for ice hockey games were added, one for the official competition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the other for pre-game training and warm-up.Both ice rinks have a multiple size mode conversion functions, which can not only match the size requirements of the 60 meters by 26 meter ice rink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the NHL events, but also be converted to the 60 meters by 30 meters ice rinks after the games, providing services for popular ice sports, figure skating, daily training, and various events. 为了使冰面它的质量啊符合奥运赛事的标准，国家体育馆选取了国内最高水平的制冰团队 Ice Making Team in China。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又增加了两块冰球的冰面，一块用于正式的比赛，一块呢用于训练热身。 One for the official competition、啊、正式的一个比赛， And the other for pre-game training and warm-upPre-game, pre 表示之前，加一个 training， 然后呢有一个 warm up 啊，一个热身。另外呢，他们还可以进行大小的一个转换哈、啊。这个词呢，我们看看转换用的是 conversion， conversion， C-O-N-V-E-R-S-I-O-N。另外，它的这个转换的功能还是呢多功能的哈、啊，前面加一个 multiple size mode conversion functions。所以它呢不仅仅可以呢符合冬奥会以及呢 NHL 的比赛，之后呢还可以变成哈 converted， 还看一下这个词变成了动词哈 convert， 后面加一个 ed 表示可以被转换成60乘以呢30米的这么一个冰场，为大众冰上活动、花样滑冰、日常训练等提供一些服务。 Popular ice sports, figure skating, daily training and various events。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国家体育馆为残奥运动员哈、啊、做了哪些特殊的准备。Para ice hockey player play with ice sledge. The line of sight is lower than the ice hockey players. The player's seats and the sim bin need to be replaced by transparent boundary walls. They are made of 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board.Which can not only protect the athletes, but also facilitate them to observe the situation on the field, prepare for the game at any time. 由于啊，残奥会冰球运动员用冰橇进行比赛，因此他们的视线较低。那么在残奥会的冰球比赛当中，运动员席与呢受罚席前方的板墙将被呢替换成透明的高密度聚乙板。这种透明的板墙不仅能够保护运动员，同时方便运动员随时观察场上的局势，随时呢做好上场的准备。好，我们看一下在冰球比赛的过程当中哈、啊，它的场地里面有几个席位，一个是运动员席哈、啊，非常的简单，叫做 players seat。Players seat， 那么还有一个是受罚席，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有些运动员犯规了哈，被罚出场，那么他们待的那么一个地儿啊，叫做受罚席，英文专门有一个词哈，大家觉得会非常的陌生，叫做 sin bin， sin bin， 两个词，一个是 sin s i n， 第二个呢是 bin b i n， 运动员席和受罚席前方的板换成了透明的 transparent。Parent， 这样的话呢让运动员能够看清场上的局势、啊、So they can observe the situation， 方便他们 facilitate， 没有用 help 这个简单的词而换成了难度较大的 facilitate them to observe the situation， 能够呢随时观察场上的局势，同时随时呢做好上场的准备 and prepare for the game at any time。 好，那么今天的第二个词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facilitate 啊，帮助协助某人。下面我们看两个简单的例句。一个呢，新机场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The new airport will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new airport will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第二个例句哈，跟我们的家居生活有关系。许多现代化的设备以及发明让呢家务活做起来更加的轻松便捷。Modern inventions facilitate housework. Modern inventions facilitate housework.另外，国家体育馆啊，它里面的一些设计啊，让残奥会运动员啊觉得更加的方便。比如说，我们看下面的介绍 ：When coming to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the Paralympic athletes can easily reach the dressing rooms for the drop-off area. The dressing rooms of the Paralympic teams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in stadium ice rink, training rink, and simulation ice sports are laid in the area where.Paralympic athletes enter and exit the ice rink. 当运动员到达国家体育馆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呢便捷的从洛克区到达更衣室哈，非常的方便。残奥会运动队的更衣室离呢主管的冰场、训练场非常的近。同时，残奥运动员进出冰场的区域铺设了仿真的冰板。仿真的冰板，它的英文是 the simulation ice board.The simulation export simulation S-I-M-U-L-A-T-I-O-N 表示仿真的。那么今天呢是指的仿真的冰板。那么这个冰板呢跟这个真的冰面是非常的相似，方便呢残疾运动员他呢在更衣室穿好相关的设备之后呢，从更衣室呢滑行到比赛的场地。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讲过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ince its debut at the Lillehammer in 1994 Winter Games, the Paralympic version of ice hockey has quickly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attractions for spectators. It is fast-paced, highly physical, and played by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with a physical impairment in the lower part of the body. A direct descendant of ice hockey,Para ice hockey was invented at Rehabilitation Center in Stockholm, Sweden, during the early 1960s by a group of Swedes who, despite their physical impairment, wanted to continue playing hockey. The men modified a metal frame sled with two regular-sized ice hockey skate blades that allowed the puck to pass underneath. Using round poles with bike handles for sticks,The men played without any goaltender on the lake south of Stockholm. In 2022,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will be the venue for the para-ice hockey during the Paralympics. In its upgrade and reconstruction project, a new ice hockey training hall has been built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main hall. The facade of the training hall is decorated with 863 pieces of ice flower pattern embossed glass, so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is nicknamed as Ice Castle. In order to make ice surface quality match the Olympic standards,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selected the highest level ice-making team in China. With the cooperation and efforts of all parties,Two new ice rinks for ice hockey games were added, one for the official competition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the other for pre-game training and warm-up. Both ice rinks have a multiple-size mode conversion functions, which can not only match the size requirements of the 60 meters by 26 meters ice rink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the NHL events, but also be converted to the 60 meters by 30 meters ice rink after the games, providing services for popular ice sports, figure skating, daily training, and various events. Para ice hockey players play with ice sledge. The lines of sight is lower than the ice hockey players.The players' seats and the sim bin need to be replaced by transparent boundary walls. They are made of 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boards, which can not only protect the athletes, but also facilitate them to observe situation on the field, prepare for the game at any time. When coming to the National Indoor Stadium, the Paralympic athletes can easily reach the dressing rooms for the drop-off area. The dressing rooms of the Paralympic teams are very close to the main stadium ice rink, training rink, and the simulation ice boards are laid in the area where Paralympics athletes enter and exit the ice rink. 好，那么有关残奥冰球以及国家体育馆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小记者宋胡悠然、黄泽云、刘婉莹、车天瑞、赵世婷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我是来自常州的小记者宋胡悠然。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残奥冰球项目，在第一届瑞典恩舍尔兹维克冬残奥会上被列为表演项目，第六届挪威利勒哈默尔冬残奥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参加残奥冰球比赛的队员都有下肢残疾，队员需坐在冰橇上参加比赛。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冰球设一枚金牌，比赛在北京赛区国家体育馆举行。 我是来自南京市的小记者，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残奥冰球项目。 I'm a reporter from Nanjing。 这个项目的规则是每支球队各有15名球员，比赛时双方各上场6名球员，分三局进行比赛，每局15分钟，两局之间休息15分钟，共75分钟，进一球得一分，得分多者为胜。比赛分两组预赛，每组前两名进入半决赛，半决赛获胜队进入决赛，决赛获胜者获得冠军。 为了让残疾运动员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都能够便利地在场馆里行动自如，国家体育馆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体育馆和基础设施经理王月叔叔告诉小记者们，从板墙到更衣室，从仿冰板到流线无障碍坡道都做了细致的改造。 国家体育馆从冰球比赛切换到残奥冰球的比赛，从场馆和基础设施方面我们主要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冰场四周的板墙的一个转换，第二部分工作就是我们在运动员席以及运动员受罚席区域的地面要重新制冰，第三方面主要是在运动员从更衣室到比赛场地区域铺设仿冰板，这些都是为了残奥冰球运动员能无障碍地从冰场滑行到他的运动员席，从更衣室无障碍的滑行到比赛场地区域。 HLC， 我一直特别的好奇，这些作为冰上运动比赛项目的场馆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制作出如此大的冰面呢？是像我们把一杯水放进冰箱里冻成冰块一样的原理吗？ 这个我也和你一样非常好奇，那我们赶紧一起来听一听 Dawn 的讲解吧。他可是国家体育馆以及五棵松体育中心的 Chief Ice Maker。 Could you tell us how technology applied in ice making at this venue? Basically there's a refrigeration fluid that runs underneath the floor in the concrete, and that's, we chill that very cold so thatWhen we put water on top of it, it will freeze it and create the ice. So that fluid constantly runs underneath the floor, and it runs all the way back to a refrigeration room where it becomes colder again. So basically, how you make ice is you put water down, and when you remove the heat, it freezes. And then that heat is picked up by the fluid, taken back to the machinery,and then re-chilled again. And it's just a big cycle, just constantly cycling through. 哇，原来真的是把液体冰冻起来的大冰面啊，太神奇了。国家体育馆防疫副主任、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院包卫华阿姨告诉我们，在比赛期间是如何保障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防疫安全的。